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今日继续有我杰拉德， 我郑汤尼， 系仲有神秘嘅。 喂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。 系又系我哋三个啊。今日讲下啲系都好耐冇见， 好耐冇见啊。 而家会多啲蒲头噶啦，话 会啊。我啱啱就经过另外一个阶段啦。咁啊， 升华咗啊， 升华咗啦，咁啊之后 投胎转世咁啊， 做第二啲嘢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 即系咪自己做老细先？ 不嬲都系自雇噶， 自雇啊， 自 咁将来都可以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自雇经验喎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都可以， 你可以分享啲打工经验啦。 嗯，又得。 好啦，今日讲下得意啲啦，或者 今日嘅话题啊， 都好重要嘅。其实得意得嚟都好重要嘅，就讲啲台湾一啲嘅禁忌或者啲礼仪啦，因为我发觉有啲 习俗又好啦， 朋友嚟到未必知， 唔系话边边冇礼。 其实好少人讲呢个话题嘅，其实因为好多人嚟都系可能嚟台湾，大部分都系旅游， 系 玩个三五日，其实就唔清楚呢啲嘢嘅。等你真系住落咗一两年咧，慢慢你又发现点解？咦，好似唔多妥咁样，有啲人咩成日叫我唔好咁样，唔好咁样咁样嘅，系啊。咁呢啲，我觉得咧，系咪揾呢一集可以同大家介绍下？以我哋所知嘅嘢啦，当然可能仲有更多嘅，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咁啦，吓。 系好，咁啊，老温开始啦，系嘛？你最呢度呢度住咗最耐啊？你 即系我最八卦嗰个人， 一定系你 最八卦。 因为我比较就冇咁知得多嘅，因为我唔系好理呢啲嘢。 哦， 即系礼貌嘅会理，但系啲有啲可能唔得嘅禁忌，未必会知嘅。 其实好多嘅，即系譬如。做生意又好，你出去同人食饭又好，或者行下街啊，各样你见到嘅嘢啊，即系都要注意咯，好多嘢，好多细节嘢嚟嘅，其实有好多人唔讲嘅，真系唔知嘅。即系简单举个例子啦，你有冇听过人哋讲台湾话？如果你路边咧有啲利是封，唔好执嘅。 我呢个冇听过。 或者有啲咧，可能仲好明显嘅利是封咧，咁啊弹几张 咸片， 唔系，即系有钱喺度嘅。 咁香港我都听过话喺街边咧就唔好执嗰啲毫子啊一蚊，因为话啲撒俾啲鬼差。 嗰啲系鬼月啦，但系呢啲唔系噶，一年365日都可能见到噶。 咁、啊、样噶， 系啊，系咩原因咧？ 系咩咧？ 咩咧？ 吓讲嘅就七月，即系呢啲月份讲系最啱噶啦。 一定系同嗰啲有关噶啦。 一定系有关噶，所以即系 冇执过先。 梗系冇啦，其实我对红利是嗰啲都忌忌地嘅，即系唔知乜嘢嚟噶嘛。咁原来咧，台湾有个习惯咧，原来有一只叫做冥婚， 吓、嗯、香港都有 冥婚啦。咁但系佢揾冥婚嘅唔系立乱揾噶嘛，要揾有缘嘅，唔系佢哋嘅都系吓。咁、啊、通常咧就系、是、可能佢有啲家人，咁佢自己嘅女可能即系往生咗。咁但系听闻又话咧，如果佢系单身未结婚而往生嘅话咧，系好难投胎嘅。 咁、啊、样。 咁佢习惯就变咗就系佢系咪喺佢往生之后咧，揾个好人家嫁一嫁，吓、啊、咁就可能佢有名分之后咧，投胎就会好啲。即系我唔知啦，呢啲系即系传说咁讲啦。咁咧变咗佢哋嗰家人咧就会帮个女去揾适合嘅老公啦，咁样啦，咁叫冥婚。咁佢会将佢啲生辰八字啦，同埋头发啦、指甲啦，或者有埋相嘅。 哦， 咁啊，等埋啲钱咁啊入去，咁啊等个利是封度，咁啊掉喺街边，咁等人执， 哇， 睇边个有缘嘅人， 边个 男士 俾钓咗条鱼，哇， 会嗰个系钟楚红咁嘅样噶，鬼新娘、啊， 即系你想打开嚟睇下啱唔啱先执啊， 睇啱唔啱 feel 啊， 唔啱咪试翻落去咁啊，拜拜。 唔系即系咁讲啦， 唔啱好似仲有啲好多嘢搞啊！如果 唔啱，因为你执咗之后咧，佢嗰家人就会喺侧边出嚟噶啦，即刻拦你噶啦。哎呀，点啊点啊， 系你啦， 系啊，即系好有缘嘅。嗱，我因为我女咧点点样 啊，女婿 啊，咁啊唔系咁快嘅，应该咁咧。咁你听过都可以拒绝嘅， 你即刻问佢， 但拒绝咧，你都要有啲法事去搞噶。 哇，麻烦 咯，又唔知话整翻嗰啲有整过几四只水果，咩羊肚啊，有咩肚子啊，咩梨啊嗰啲，有个桃字咁样嘅，系啦，等佢逃跑个逃。 哦，咁样 系摆翻平佢冇事， 摆翻平佢 吓，所以有啲嘢咧。即系譬如呢啲例子咧，就小心啲，唔好乱执咯。 哦， 咁万一真系执咗嘅，咁都仲有得化解嘅。 系， 即系大家注意一下咯。即系 因为最近其实好似唔知早一排定有个新闻嘅南部啊，都发生过啲嘢。 啊，咁大镬！ 系啊，小学嘅门口咧抌咗几包系一个红花布包住有钱嘅。 哇！ 咁啲家长一见到即刻吓亲啊！佢话：哇，呢度咁多细路哥成日经过，随时执噶，跟住咪。 了解咩情况咁样咯。但系最后唔知系咪真系冥婚嘅嘢嚟嘅。 哇！ 咁所以有啲人如果嚟台湾，真系要注意一下咯。呢习俗嘅嘢真系要了解一下。 你香港人谂住嚟台湾娶老婆就可以， 好 留意一下啦。 所以其实台湾咧呢个地方，即系好多小细节嘢咧，你唔特别注意唔知嘅，或者你唔去亲去问人咧，好多嘢唔知嘅。譬如好似送礼啊，或者帮人买嘢咧，都要注意嘅。嗱，举个例子，譬如我好多 friend， 即系台湾人都系咁嘅，佢又知道。香港啲药好出名㗎嘛，嗰啲中药呢咩 保济丸啊， 黄道 益係啦。 係呀，好多人买㗎。 黄道益啊，保济丸啊嗰啲 啊各样咁就叫得人买几多。 双飞人。 係啦。但呢你唔好好超大方咁买返嚟喂攞呀哎少少唔使钱啊嗰啲。係唔得㗎。人哋即刻可能同你反面。 哦、 原来呢我哋唔可以即係喺呢条礼仪当中送礼唔可以送药㗎。你明唔明、最起码你要跟同佢攞翻，你俾翻一蚊我得啦，俾翻一蚊我得啦，吓十蚊十蚊咁就得噶啦，咁都得，一定要收翻钱，唔可以咁样送，咁啊唔老礼嘅人哋吓，咁送药呢样嘢真系要注意咯，帮人买药嘅嘢，因为好兴噶，好多应该好多香港人都会帮人买嘅，我觉得 会啦会啦， 话唔定你都买过啦，你杰大， 我俾人买，我都买过，但系我唔知喎， 好少喎， 所以冇收钱啊。 同我邻居，我系攞佢咯。 唉，大镬啊！ 双飞人落，双飞人添， 争你一世 啊！唔系 我 冇 嘢都 OK， 因为通常我都唔话俾人知 我 去出国咁， 即系鬼鬼祟祟嘅。 临走嗰日先，即系突然间出现，即系去咗啦。咁到时佢都搵唔到我咁。 哦，咁啊， 好神秘啊！ 知道知道。 或者讲下，譬如你有啲食饭 啊， 嗰啲餐桌嗰啲嘢。 我真系唔知，因为其实近时喺我喺香港啊、澳门做过餐厅噶嘛。 嗯。 咁就即系你知香港就。嗰啲忽碗饭咩好靓仔啊！我点饭点忽咧就攞个碗忽满嗰碗饭， 系 然后揿揿佢其实少啲嘅，就倒翻转吸落另外一只碗度，咁咁嗰只另外新嗰只碗咪一攞开咁咪 成个碗形啊嘛， 碗形成个波咁样好 靓，好靓仔啲啊嘛， 捧出去俾个客啦咁样。咁、通常而家就算喺香港嗰啲餐厅啊酒楼都咁样，但系原来台湾唔得噶。 系啊， 系因为我试过同呢度几同事食饭咧，佢问我：，点解你忽得咁？我话唔系好靓啊，咁啊，佢话唔得啊， 好唔老礼啊。 佢话呢啲系原来系供奉神灵嘅装饭方法， 吓、 我话咁噶，我睇见人咧，就算忽到好靓咧，都要撩 松佢， 撩散佢一撇咁样先可以自己食嘅，即系靓饭咧系俾神食， 系 嗰即系正常人食嗰啲就系、是。即系岩岩蚕先系啱嘅咁样。 唔系我真系见过喎，嗰啲拜神嗰啲饭 系 好圆多碌 嘅。 我 未装过啲饭，我装俾我自己食嘅，不过就 你话我都系神，我系衰神嘛，或者赌神啊嘛， 赌神啊。 唔系呢个真系要注意呢、這个 注意咯， 人哋会觉得好唔老礼，有冇搞错啊？嚟装饭装成咁样啊？咁样。 喂，讲起餐厅啊，有一样嘢分享翻少少嘅，因为好多香港人嚟台湾都开餐厅啦，呢、這个都要注意嘅。因为我以前做酒楼噶嘛，读书嗰阵做工读生嗰阵。千祈唔好讲四字，如果你四位走入嚟咧，你唔好话你 系 咪四位啊咁啊， 三 位啊，唔好嘅。 哦，系系有四字， 系啊，唔好讲四位啊，一定要讲三加一位。 哦，系系 啊，千祈唔好讲四位，同埋尽量唔好有咩四号台嗰啲啦，啊之类嗰啲啦，即系呢啲大家。 不过香港其实都好多呢啲迷信嘢嘅，有啲其实层楼啊，三四楼之后 十三楼 少咗好多层噶嘛。四楼冇咗啦，跟住几楼啊？十 三 楼冇， 四楼冇咗，十四、十三冇， 十三、十四冇。 我嗰阵 廿四可能又冇埋啊！ 我嗰阵时做物业管理，就见过一座大厦噶，十二楼之后咧就十五楼噶啦。 哦， 个 lift 嗰度十二就十五噶啦， 系系， 佢就系特登冇咗两层。 不过台湾就冇呢方面 有 楼层嘅嘢， 有啊有， 都有十三、十四， 有呢个问题， 都有呢个问题 啊。 但啲 lift 唔会话取消噶。 啲同事问我：，香港冇呢个问题，我有，但系香港系好似冇。冇十三楼， 但好似好少见台湾冇十三楼或者冇十四楼喎，齐嘅喎。 佢可能系唔系间间系咁啦，总之碰过。 即系某啲有嘅。 咁我记得就系前嗰几番同事都问我，香港有冇即系冇咗嗰一层啊？我香港就冇十三嘅，应该 会唔系香港人起噶嗰栋楼可能？ 我话要我同佢讲话有分英国。同埋美国嘅风俗咁 样哦，呢、這个 少啲 系因为台湾系少嘅，但系都有呢个风俗。 好少十三、十四楼，不过就好似十四楼会比较冇咁好卖咯。 系， 但系都有十四楼嘅， 四都冇。 不过你头先讲到话带位即系几多位嗰啲，我其实习惯咗。而家我哋譬如有阵时四个人，我哋佢问我几多位，我都话三加一。 即系我都话三加一噶啦，已经，即系唔系等佢讲噶啦，即系习惯咯呢啲。 你哋以前都做过呢一行啊嘛，都做过餐饮噶嘛，喺台湾。 职业病啊， 嗰阵 时系大佬嚟。 食完嘢我自己执碗啊，佢哋啊。 讲起餐饮嗰度咧，我近时做卡拉 OK 啲宵夜啊，即系读书嗰阵。 咦、欸，你做咗宵夜啊？ 做过。 哇，咁巴闭啊！ 哇，沟死女噶喎呢啲。 搵一集可以讲下宵夜。哦。咁咧，佢话喺嗰啲店咧，我哋即系唔系真系嗰啲餐厅店咧。嗯。咁嗰啲小姐同我讲话，喺呢啲地方咧就唔可以，头先讲嗰啲就三加一个问题啦。咁另外咧就唔可以讲话蛇嘅， 嗯 ，snake 蛇啊，佢话只可以讲小龙， 小龙 系佢话呢啲地方咧就惊俾人放蛇定乜鬼咧，就总之唔可以讲个蛇字。 哦，好邪嘅， 系好邪嘅， 哦， 即系好似差佬嚟冚斗嗰咁嘅意思啦，就好似咁，哦，所以就唔可以讲蛇，就讲小龙。 但系卡拉 OK 嗰啲地方好多蛇出现咁样成日。 总之 都有个代名词， 呢样嘢就唔好。 你啲咩卡拉 OK 啊？ 咩卡拉咩乡下 卡拉 OK 嚟 噶？ 前面有李容两个字噶， 唔系台湾都有好呢啲题外话啦。台湾好多咧，好啲农村嘅田里边咧，中间 喂 有一间嗰啲卡拉 OK 好过瘾嘅。 温习讲嗰啲啦， 好搞笑啊！佢侧边系全部都系种田嘅。 嗯， 系有条小路，跟住入咗去间卡拉 OK。 但系我听到有呢啲人喺度真系唱歌嘅， 有 好大声 嘅，有。 OK OK， 都好搞笑嘅呢啲，呢题外话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仲有咩特别禁忌咧？ 禁忌啊， 仲有，食饭，譬如我哋有阵时请客又好，或者俾人请都好啦。咁我哋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啲咁嘅要求，因为我嚟到台湾先发现嘅。咁佢哋有阵时，即系我哋以前喺我喺。旧公司嗰阵时咧，系成日会请客嘅，请架仔又好，请大陆人啊，请边度都有好多客嚟嘅。咁咧，我哋都会分位嘅，即系将圆台咁一个包厢一个包房咁样噶嘛。咁主人家系坐咩位，咁啊老细坐咩位，嗰啲即系散仔系坐乜嘢咁样嘅，我哋有分嘅。咁譬如举个例，即系如果系老细或者对方贵宾嘅话，通常都系个面向门嗰个位。即系。对个样啊，个面要对住个门啦，总之就，通常都系斜角嘅。佢可能一眼要睇晒成间房嘅嘢啦，视线好啦，同埋所有人入嚟都第一个见到呢两个贵宾先嘅，或者老细咁样嘅。咁我唔知道香港系咪会咁样要求啦？ 方便啲杀手啫，一嚟到中间嗰件噶嘛，一定 唔系啊嘛，系方便啲老细可能惊杀手嚟即刻踎低啊，可以嚟得切啊。嗱，通常就咁咯，即系咁啊。另外，如果散仔咧，就系背向后、背向门、 背向门嘅， 系啦，因为嗰度大部分都系开菜位、 埋单啊、 开菜位啊，譬如攞酒啊，譬如攞毛巾啊嗰啲位，咁佢系向后边攞啊，简单啲嘅，就唔使叫啲贵宾成日出出入入咁攞嘢噶嘛， 隔开啊。 食饭就难免饮酒嘅，饮酒又冇啲咩特别嘢咧？喺台湾都好中意饮酒， 台湾人饮酒都好劲嘅，近时。 近时好劲，而家其实都唔少嘅， 唔敢出声啊！ 而家都唔少嘅，只不过老一辈嗰啲慢慢唔饮 得来啦。而家 同埋而家酒即系酒驾咧，捉得比较严，好多人即系比较冇咁癫啦。 系 以前通街都酒驾啊嘛，而家好一啲噶啦，已经 其实系有改善好多， 有改善好多啦， 好多好多， 当然好多。 咁同埋而家大家 轻啫， 其实以前咧谷人哋饮酒好严重嘅呢个习惯。即系我成日都会应酬嘅。 我哋以前做酒楼都见唔少啦。 真系噶，佢即系叫到嚟，喂，你唔饮唔俾面啊嘛，咁啊又开始嚟又唔妥噶啦。即系下下都系咁样嘅。但系而家法例规定咗之后咧，佢本身人都知咧，饮咗酒会大镬噶，唔揸车噶嘛。咁佢着量就会即系唔会叫你逼得咁严。有呢个好处嘅。但以前我记得咧，唔知而家会唔会啦。有阵时譬如有啲人想敬你酒，同你递过嚟。你好似懒爽咁同佢敲个杯咁样，咁其实咧系要饮晒嘅，通常同你敲完杯就饮晒， 干杯嘛， 系啦就干噶啦，你又唔好即系懒又完饮一啖，跟住抌翻落嚟嗰啲咧，就肯定俾人插噶啦呢啲， 咪饮晒， 系啊，佢一见到佢饮完，佢见到你个杯仲剩成大杯咧，佢就开始唔妥， 佢就会咁噶。 系啊， 系啊， 系咁噶。 其实即系咁讲啦，我插多句，香港咧就真系可以饮煮啖就算。 好多香港人都系咁。 喺大陆同埋台湾都系嗰啲咧，其实你有个心理准备咧，你敬嗰杯咧系要饮晒嘅。 系。 所以你就最好就唔好攞个水桶咁大嘅杯咁谂系咁，即系比只杯再要细一个 size 嗰啲杯咧。 唔系，如果真系唔饮得或者唔想嗰个场合饮，你咪炸死咯！即系尽量话，哦唔得噶，唔得噶，咁即系你唔好话好爽咁样同佢敲个杯又点样？好你咁啊！ 咁少少嘅一啖， 我摊要揸车咁样。 系啦系啦，你除非你开头已经拒绝咗或者表示唔饮得，咁人哋起码锯啲啊嘛。你乜乜敬完人哋成杯饮晒，你先嚟话。 系啊，你千祈唔好人哋饮晒，你唔饮饮呷啖，真系好，即系真 系 好礼貌咯。 即系有系啊，台湾人有啲饮酒嘅文化咧，有阵时真系为咗啖气咧，即 系 开片， 即 系 你唔俾面， 开片嘅有阵时。而家之前都有啲新闻成日话有啲后生仔咩啤嚟啤去啊，嗰啲都打噶打交啦。 我呢个香港好兴啦，啤一啤就打镬噶啦嘛。 香港而家仲有呢啲嘅咩？ 有啦， 香港系话你 十年去旺角你就见到噶啦。 香港系话你企喺度等我翻嚟，我破马唔系嗰只咩？ 呢个唔知啊，即系台湾饮酒嘅文化真系好。其实早期嗰阵时系好严重嘅，我都成日俾人怼冧嘅。即系我 系你已经系台中走手机咯， 唔系咁冇咁讲，走手机即系边饮边流嗰啲啊， 千杯不醉。 咁我都少少饮得嘅，即系后生嗰阵时，咁但系都冧我几次嘅，因为咧，因为佢哋好多花神嘅，知唔知啊？一个一对一咧，可能你会赢嘅，但系佢系轮流嚟嘅，车轮战嗰只噶。得人就怂下隔篱嗰个同你灌下，隔篱呢个又话喂，你好耐冇同佢饮过喎，系啊，喂，你只杯哇养金鱼养咗好耐噶咯，咁样嘅成日都，咁啊搞到个个敬过你一杯你唔死，系咪先？ 所以千祈唔好做主角， 系啊，尽量即系 同埋客气 啲咯，系啊，客气啲咯，尽量都话哦唔得噶，唔得噶，今晚唔得啊，点样点样， 饮埋呢杯算啦， 系咁咧，反而饮得少嘅，但系啲懒醒嗰只真系死得人多啦。即系呢啲饮酒文化啦，咁啊，仲有咩特别？台湾嘢特别，其实仲有好多， 系嘛？ 咁仲讲啲分享下啦。 咁啊，头先讲一啲生活上嘅嘢啦。咁啊，我讲翻啲商业上都其实都要注意啲嘢嘅。咁啊，我唔知之前有冇提过，我哋做生意咧一定有规矩嘅。譬如就系好正常嘅，就系话每日朝头早，我哋例牌叫啲小姐或者啲人唔好嚟去叫啲客催收。收钱啊，收款啊，咁样嘅。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啲习惯。 香港我谂冇。 就系话，譬如一朝早，譬如喂，有啲数未收啊，边个边个啊，即刻就打去问，喂，你啲数点啊？几时俾嗰啲？台湾好忌嘅呢啲嘢。你唔好一朝早人哋一开门，你又嚟收数，生意都未做到，你又嚟收数，咪好唔妥咯。咁呢个系我以前啲前辈教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唔好话，除非你譬如过咗十点、十一点后啦，即系一过咗一段时间，唔好话。八点半正即系正正开工之后，即刻一第一个电话即刻收钱唔啱咯，系呢个就避忌啲咯。 如果你话避忌，你譬如话年初一、年初二、年初三做生意啊，嗰啲有冇啲特别嗰啲嘅？ 我哋通常过完年咧，第一日开工咧就唔做生意噶啦，嗰日。即系开工就系即系可能要有啲拜神仪式啦。 系咪开门礼？即系唔系开门？ 开工礼事有 okay, 一定有。 好大风啊，或者系都系十 蚊。唔会，台币都系200、300咁咯。系 大风利是喺中秋嘛？我哋嗰集 中秋端午咯， 讲过咯。 中秋端午咯，过年嗰啲利是系已经过年前已经俾晒嘅，即系嗰啲奖金俾咗噶啦。吓、开工利是系咁以嘅啫，200、300咁样咯。吓咁啊，当日咧我哋。通常都唔会做生意嘅，咁啊会打电话俾啲客拜年啦，联络下咯。 佢哋兴唔兴年初二开年嘅做生意嘅？ 佢有啲搵日子嘅，会如果系真系即系计较啲，喺啲有阵时会计过嘅，就是、譬如初几、 初五啊， 边个时间开市最好，有啲有噶。我以前间公司都有噶，吓、跟住开完市，跟住仲放多两日先啦，真正开工嘅、都有呢啲。 我以前都系，因为我香港都系做台商公司噶嘛，咁、都系咁嘅，都系第一日嗰日去玩嘅咋，嗰日即系拜完神之后就老细开局同我哋赌钱嘅， 吓、即系派完开工利是即刻同你收翻嗰只， 收翻，唔系同我攞多几倍翻嚟， 咁搞笑， 即系咁啊，跟住中午就收工走人噶啦， 系 几过瘾噶。都系初五初六嘅，通常都系啲日子。 但系千祈唔好喺开工嗰日咧请假，即系尽量唔好。 梗系啦，开年啊嘛， 话明拜神， 拜神，老细高层都嚟齐噶啦。你唔出现咧，真系几头痕嘅。系啊，就算佢选啲日子系好卡啦嗰啲嘢，你都真系要尽量出席咯。呢啲台湾好重呢啲嘅拜神拜嘢嘅仪式咯，吓。 咁啊，大概就系即系有。 大概今日讲咗多少啦，咁我应该未讲晒啊。 其实仲有好多， 咪搵日再讲咯。 我哋下一次啦，下一次搵机会再倾。 今日差唔多时间啦， 唔系希望可以提供俾啲香港朋友嚟，真系要多啲注意下呢啲嘢咯。 仲有好多礼仪嘅都仲未讲。 系啊，唔明嘅话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问嘅，咁下次再讲。 OK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